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一名境外归国阳性人员曾乘坐高铁，同车厢人员轨迹涉及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地铁9号线和地铁6号线。通州运河商务区主体建筑全面落成，受西安水害影响，北京西站4趟始发列车停运。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发布，今天8点起，高速公路返程流量逐步增加。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承德市双桥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紧急提醒，境外归国人员李某某解除14天隔离后，于10月3号核酸检测阳性。10月4号，承德双桥区组织人员流调并核实，刘某某于9月29号乘坐高652次列车，在李某某下车后下一站上车。承德市双桥区随即公布了刘某某的行动轨迹。其中，刘某某9月29号中午12点57分乘坐高652车次07车厢001C座，从高碑店东站到北京西站。13点27分到达后，乘坐地铁9号线换乘6号线，到达十里铺站。出站后乘坐出租车到达北京朝阳站。15点08分乘坐高3601车次02车015C座，从北京朝阳站到承德市南站。请和上述密接者行程轨迹重合的人员及时向所在街道、乡镇、社区村去报告。记者今天从通州区了解到，位于运河商务区的河景中心5A栋写字楼主体结构近日顺利封顶，标志着运河商务区主体建筑已经全面落成，城市副中心水岸经济建设实现阶段性成果。河景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整盘由3栋甲级写字楼、4栋商务型公寓产品和约2.5万平米的自持商业组成，其中2.5万平方米的水岸艺术街预计年底开业。目前运河商务区共有6个商业综合体，将在文化娱乐、商业零售、社区服务等多方面实现错位竞争。记者从北京西站了解到，因受到陕西西安等地水害影响，北京西站今天始发点特41、直151、直129、直43次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请广大旅客关注铁路部门的公告信息。假期进入尾声，全国多地高速公路返程流量逐步增加。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交通运输部的路网中心，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返程期间的道路交通的运输情况。今天早晨8点钟开始啊，全国有不少地方的车流量已经逐步的开始增加了，主要是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还有沪渝这些地方，整体来说是一路畅通的。但是目前比较拥堵或者运行比较慢的地方，具体来看呢，就是在 G40 沪陕高速的上海段，还有 G4 京港澳高速的一个路段，以及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还有沈海高速的南通段，以及长张高速的益阳段、沈海高速的南通段，还有这个新阳高速像宿迁段呀、沪陕高速的南通段啊，还有这个徐广高速清远段和沪渝高速的铜陵段等等这些地方，其实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要还是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沪渝、京津冀这些地方。在北京啊，像大广高速这个进出京的方向呢，目前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京藏高速在收费站这些地方，车流量进城的方向已经相当的缓慢了。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也是我们交通运输情况的一个拥堵是否拥堵的一个晴雨表啊，行驶呢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返程的方向是非常的缓慢。像长三角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不论是在高速路的这个桥梁上还是在路面上， 车流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正常。那么今天下午其实两点钟开始，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可能部分的路段会更加的拥堵一些，因为在两点钟午后前后呢，一些高速路返程的情况会更加的集中。那比如说今天下午比较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根据我们前期的研判呢，是在 G2 高速的江苏泰州段，以及沈海高速的广州深圳段，还有宁洛高速的安徽滁州段，还有沪陕高速、大广高速以及二广高速，还有像吴河高速还有新阳高速等等吧，这些路段呢是比较容易发生拥堵的地方。那也请大家呢能够提前的更加科学的来安排自己的出行的时间和线路。返程的高峰呢很可能是在今天傍晚或者是明天上午，一直延续到明天全天都会出现的。 由于连日降雨，山西省蒲县荆坡村一带10月5号晚上11点左右发生山体滑坡，造成5人被埋压，经过紧急抢险4人获救，其中3人遇难，1人正在抢救，仍有1人失踪，目前救援正在进行。另外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山西平陆县也出现多处山体滑坡自然灾害，险情发生后，当地公路交管部门积极应对，全力确保通行安全。受到劳动力集装箱短缺、港口拥堵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出现商品供应链的问题。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0月4号报道，供应链问题已经导致美国多地学校食堂物资供应出现问题。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报道说，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供应链问题和人手短缺给当地的学校供餐造成很大难题。戴维斯是当地埃尔莫尔县的学校营养主管，他每周要负责大约8000名孩子5天的早餐和午餐。由于学校订购的食品配送延误，戴维斯不得不前往超市进行紧急采购。最终，他买了80多公斤牛肉，用于第二天的午餐，而这已经是他能买到的全部了。他说，供应链各个环节都存在问题。美国学校营养协会调查显示，全美约97%的学校营养项目都在担心供应链问题将持续存在。在德克萨斯州，由于一次性餐具出现紧张，一些学校开始给学生提供不需要餐具的所谓指尖食物。学生们午餐将不再是沙拉、意大利面和肉丸，而是手指胡萝卜棒和苹果片以及炸鸡柳这样可以用手抓着吃的食物。而在密苏里州，部分学校已经发出通知，鼓励学生自带午餐。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1950年10月6号到2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昌都战役，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1976年10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当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住所宣布执行同样的决定。四人帮被粉碎。当晚10点，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上午天空阴沉，气温上升困难。从12点的实况来看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12、13度的样子， 下午啊，气温还能略有上升，最高气温呢能上升到14度左右，这个温度啊体感也是偏凉的。主要是呢下午啊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本市呢还会有明显的小雨天气，在西部啊北部高海拔的山上可能会有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天气。这次这个降水天气啊预计到傍晚前后才会结束，所以呢下午出行还有户外游玩的朋友要注意防雨，还要注意添加衣物。那么今天夜间啊是阴转晴的天气，没有降雨了，微风，气温呢会逐渐下降，最低气温呢平原地区7度左右，山区呢是4度到7度，这也是下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气温，这样的温度啊体感会有明显的寒凉感，所以呢夜间出行更要注意啊添加衣物。那么未来三天啊北京地区的天气啊，明天7号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目前来看晴好为主，最高气温呢能回升到18度左右，天气呢对返乡回程啊是没有影响的。后天呢也就是8号是上班时间，天气呢和7号类似，天气呢对出行上班啊户外活动啊也没有什么影响。主要是后天夜间，也就是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又有新的降水天气啊会影响北京。从目前来看呢对上班出行啊户外活动啊都会有不利的影响。这里建议咱们听众朋友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绿色产业带来发展新机，村里创办起自己的农业品牌。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忙碌中，我听见振兴的力量在绽放，乡村小学盖起了云建图书馆，琴声与歌唱在大山深处流淌，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中，我听见年轻的梦想在这里起航。多元促进，协力共振，听乡村振兴的广阔乐章正在奏响。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遵守斑马线，车顺心顺平平安。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欣欣警官，在此提醒您，